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史，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杜甫所作的七律诗《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诗是杜甫定居成都草堂后，游览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怀古诗。诗的大意是，诸葛丞相的祠堂去哪里寻找？锦官城外的翠柏长得郁郁葱葱，碧草映照着石阶，自有一片春色。黄鹂在密叶间空有美妙的歌声。当年先主屡次向您求教大计，您则辅佐先主开国，扶助后主继业。可惜您却在出师征战时病死军中，常使古今英雄因感慨而泪湿衣襟。这首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诗人对蜀汉丞相诸葛亮雄才大略、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惋惜之情。全诗既有对历史的评说，又有对现实的比喻寄托，在历代咏赞诸葛亮的诗篇中堪称绝唱。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的五丈原。作为蜀汉丞相，他生前曾被封为武乡侯，死后又被后主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因此后人便尊称祭祀诸葛亮的祠庙为武侯祠。现在全国共有七处武侯祠，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杜甫诗中所提到的成都武侯祠。成都武侯祠位于成都市的武侯区，它是中国唯一的一座君臣合祀祠庙和全国影响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据《三国志》的记载，刘备病逝在白帝城之后，灵柩运回成都，就下葬于此，史称惠陵。而按照汉朝的规制，有陵必有庙，所以人们同时在这里修建了汉昭烈庙。到了南北朝时期，成都武侯祠与惠陵、汉昭烈庙合并到了一处。今天除了惠陵重修于清代道光年间以外， 武侯祠的祠庙主体建筑均为清康熙十一年重建的，它们坐北朝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祠内供奉着刘备、诸葛亮等蜀汉英雄塑像五十余尊，唐代及后代碑刻五十余通，匾额楹联七十多块，其中尤以唐代的三绝碑、清代的恭心联最为著名。三绝碑是成都最古老的碑刻之一，它的作者是唐代中后期著名的政治家裴度。碑文盛赞了诸葛亮的不朽业绩，而清代的恭心联则是光绪年间由赵藩撰书的。对联写道：能恭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不审视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幅对联既赞扬了诸葛亮用恭心战略的正确性，同时也歌颂了他严以治蜀政策的正确性，最后告诫后人不能盲目一味地用严或用宽，应当根据当时的形势来决定。杜甫诗中提到锦官城外柏森森，事实上武侯祠的柏树也很有来头，多种文献记载证明武侯祠的部分柏树是诸葛亮在世时带领群臣为修建先帝刘备的惠陵亲自种下的，当时的他可能并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祠堂也将建在这里，在自己种下的苍玉翠柏中长久地与他忠心辅佐的先帝为伴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从今天起，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远远地见你在夕阳那端，打着一朵西花阳伞，晚风将你的长发飘散，半夜去脱红的面庞。我仿佛是一叶疲惫的桂帆，摇摇晃晃划向你高涨的臂弯，苍穹有亲切的呼唤在回响，亲亲别后是否仍无恙。消息那儿有一座小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喜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一个中老年朋友常见的一个腰病，叫腰椎间盘突出症。现在一个统计资料证实啊，在中年以上的人，也就是说50岁上下呀，尤其是男性朋友中间做的一个调查啊，有1/5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椎间盘病变。60岁以上可就吓人了，60岁以上的话大约有1/3的人有类似的表现。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呢？当然要通过检查，比如现在的做核磁、做 CT， 他查了以后就能够确诊。但是这儿要强调一点，有了椎间盘的突出的话，不一定有明显的临床症状。临床症状也就是说他自己有所感觉了，那就叫临床症状。那椎间盘突出的主要的临床症状是什么呢？痛，一个字儿，哪儿痛呢？腰痛，而且主要的话都表现在腰部的一种持续存在的腰痛。当然这个痛呢，有时候可以重一些，有时候呢可以轻一些，这个与外界的气候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这几天特别的冷，有些人他那个就显得 更重一些。为什么呢？这个与气候啊对我们人体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有关系。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有了腰椎间盘团突出的人的话，他长期就会出现一种啊对肢体尤其是下肢，上肢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一种压迫以后产生的持续性的一种疼痛难受，行走困难，行动不便。当然呢，特别严重的还可以明显的影响到脊柱，有时候出现类似的侧弯。为啥？因为他那边疼痛啊，人一腹痛就往另一个方向，有时候出现相应的一个弯曲，久而久之连那个脊柱啊都不是直直的，有时候都出现明显的侧弯。过去呢，人们对这个病呢认识的不是很重，往往呢都认为哎呦，人到了中年以后啊，这个身体在走下坡路，有时候就出现一些腰腿的疼痛。所以早期的椎间盘出现突出的压迫症状以后，有时候它自行可以缓解，所以就感觉到我这个左边这个脚啊现在不行了，走不动了，哎呀没劲儿了，但过几天呢好像又好点了哦。它所以有时候就容易忽视，就贴点膏药啊，吃点止痛药啊，或者有时候去按摩推拿一下，对症的怎么处理一下，好就过了。但到了最后，如果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话，由于椎间盘突出它可以压迫各个不同的方向，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后果。一，持续性的疼痛，行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能走了，不能动了，要卧床休息了。还有的话，甚至于就压迫到了我们的神经的中末端，我们现代医学叫马尾神经。马尾神经什么呢？就指的我们脊神经的最后的一些部分。这样就导致了二便的失禁，脚走不动了，甚至出现了种类似很轻的瘫痪的现象。有的人呢也错误的诊断为哎呦，是不是急性的腰扭伤啊，坐骨神经痛啊等等等等。但是他这个疼痛呢有一个很明显的，你自己都可以琢磨个几分，在你咳嗽的时候，在你用劲儿大便的时候，哎呦，往往会明显的出现加重，越来越难受。但当你很好的平躺在那儿卧床休息，尤其是腰部垫一个小小的软枕的时候，哎，你觉得人舒服多了。这什么呢？这就是比较明显的腰椎间盘的突出导致了腰中间的血管神经受到了压迫，受到了牵拉所导致的。这种情况在过去来讲一般多数采取保守治疗，比如有些医生通过现在的 CT 核磁给你查到了以后，那时候没有办法了，还可以通过 X 光的一些照影做到了以后呢，就建议你啊适当的做做卧床，做做康复治疗，给你推拿，给你抚慰。为什么呢？因为过去的话对这个椎间盘突出的认识不是很深的。什么叫椎间盘？有些人闹不清楚。其实椎间盘就是我们人体的呀，椎体和椎体，我们人体后边有一个大脊柱啊，是我们的大梁啊，人能够站起来直立行走这个奔跑啊，都要靠它的整个的支撑。在比如颈椎有七个，胸椎有十二个，腰椎有五个，下边当然还有尾椎、骶椎这些。在这些椎体之间呢，它都有一个垫片，这个垫片呢就是我们叫的椎间盘，它属于一种啊有一定的柔韧性弹性的软组织。它外边的这个盘呢有很好的一个盘圆箍着它，哎，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纤维环。里边呢就叫我们的水褐部分呢，它是一些柔软的组织。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在行走啊、跳跃啊、负重啊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我们这个力量进行适当的缓冲分散，让你好劳作。但是这个椎间盘呢，在老化了的情况下，人到中年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它老化了，或者有时候受到一个猛然力量的挤压，像有些人从高处掉下来，或者有时候负重过分重的时候，椎体和椎体之间的那个传递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它就会把它这个箍着这个椎间盘这个外圈的，哎，就给你出现了相应的损伤。 比如它可以鼓出来，哎，我们有的就给它称突出症，有的呢它甚至于就破了，里边的水核就流出来了，那就是脱出等等等等。它脱出也好，或者说突出也好，它会到了什么问题呢？因为这个椎间盘周围啊，就有我们人体脊柱中间的重要的血管和神经，比如他把某一只脊神经，像我们说的坐骨神经，这地方出现了压迫，挤在那儿了，哦，神经就出现了一个反应，疼痛，就是我们说的，所以腰痛腰痛，尤其是椎间盘突出的疼痛，它的原理就是椎间盘受到了损伤以后，压迫了神经血管。过去的一些治疗方法啊都是有效的，现在有一个更好的，就是有些小范围的椎间盘出现了突出呢，可以通过一些微创的手术，不需要大伤元气，不需要大动干戈，也可以给你得到暂时的修复，比如把多余部分给你切了，或者说把那些部分的话适当的通过一定的办法让它复原，这些都是好办法。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幸运，绝大多数的话，有时候你现在的西医的解决方法，除了去保守治疗，就是我们说的按摩、理疗、吃药止痛等等，还是采取大手术的办法，也就是要对脊柱进行大的手术，要进行重建，这样对人的损伤是很大的。所以有些人一听到这个问题，尤其是老年朋友，很害怕，他想待会儿我现在还可以歪着跛着的那么扭动扭动走一走，你待会儿那么一下来以后完全瘫着，那个后果就更严重了。那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吗？有，我就给大家讲讲祖国医学在这方面的一些贡献。中医啊，他没有专门提出一个叫腰椎间盘突出症、脱出症、滑脱这么一个诊断，因为那时候的条件做不出这么精细的诊断，但是呢，对这个腰腿的疼痛的研究啊，可谓深远。你像我们《黄帝内经》这本古老的医书就说啊，横挪之脉受伤了以后，令人腰痛，而且还经常说到了，由于举重负离，不注意就可以伤腰，因此他就把这个问题称之为什么呢？这种问题实际上是我们腰部的受到了严重的损伤。而腰呢，中医又认为腰为肾之府，当我们人到了中年以后，肾中间的精微物质不足了以后，肾中间的功能不够了以后，对于骨骼的健康和跟骨骼密切联系的这些筋，就像椎间盘的健康都有直接的联系，因为肾主骨，肝主筋，而肾为肝之母，肾精饱满，哎，那个肝血呀、就特别的充旺，它这样就能够保证它的硬的骨或者是中间这个椎间盘类似的这种筋都能够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但是由于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呢，比如有的是由于自肠的一个退化工作，肾中间出现了亏损，有的呢是因为受了寒湿外感的影响，还有一些人是因为用力过度，哎，过劳过度以后就会伤肾，这样就导致什么呢？肾虚肾亏，经脉啊就受阻，这种情况就最后造成了这种腰椎间盘的突出，腰椎之间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因此从预防的角度上来说，你要预防你出现腰椎间盘的突出，你要好好的补肾益肝。如果你已经出现了以后，你进行了有效的康复，不管你是按摩也好，是牵引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理疗也好，你现在觉得缓解了好多了，那你也要好好的补肾。干嘛？你补好肾骨健康，补好肾，哎，你肝经也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营养，这样肾和肝两脏都好了，骨和筋它的健康状况都提升了，你就不会再复发，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维持的状态。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其实腰椎间盘突出的根儿在于肾虚肾亏，肾虚肾亏与常年的过度的劳累伤肾，与有时候患了一些疾病对肾的透支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病多数是中老年人， 很少说一二十岁的人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年轻，肾精饱满，肾气充沛，他整个的骨和肝和肾中间以及肝血中间的这些营养物质啊都很充沛。那现在既然已经出现了，不管你是为了预防也好，或者说已经出现了以后你要很好的调理，挺好的得到改善，那你就要注意补肾益肝。补肾益肝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食疗食补的办法。根据历代医家的传承，海狗这种温血哺乳动物啊，就是食疗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提供者。现在医学证实了，在我们经常用到的海狗鞭中间，它有100倍于我们正常人的肾活因子，可以强力的补益肾精。对一些中老年朋友，因为多年的劳累啊、疾病啊，造成的肾精的亏损，可以得到很好的补充。另外，它补好了肾的同时呢，海狗鞭你看，它有20倍于牛肉的血红蛋白，直接就滋养了肝血。肝血一充裕以后呢，就能够使我们这些筋啊，所谓的这些软组织啊，得到一个最好的营养。因此，你肾和肝的同补啊，骨和筋的健康的同时的提升，那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能够起到没有病你可以预防，你有了这种疾病可以帮你调理改善。如果说你通过了大的手术以后，会对手术后的创伤积极的提供很足够的一些营养物质，使它能够得到更好的修复和改善。所以要预防调理和改善你的椎间盘突出症，你都应该要重视补肾益肝。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38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关于科学的一些知识。跟大家说了，咳血在内科上，特别是在呼吸道和消化道上，这两方面咳血或者是呕血都是比较重的症状，都应该引起注意。而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其实大家呢，特别是老年人，也应该特别注意自己咳出的东西、吐出的东西里头是不是带血丝，因为只要是有血丝的，那都要想到是不是有严重的疾病在你身上，早期的一个症状。我们知道啊，咳血是指的从我们呼吸道咳出来的血，经过咳嗽的动作而排出的。它的特点就是它跟咳嗽动作还有跟痰经常混合在一起，而且它是鲜血带泡沫，成一个碱性反应。肺部的疾病大概有8%有咳血这个症状，其中有10%到15%是威胁生命的大咳血。大咳血呢，就是指着你，如果一次你就咳出了500毫升左右的血，或者500毫升以上的血，这种血呢就成为致死性的大咳血。它可以因为支气管束吸收了大量的血液，而发生窒息而夺取生命，也可以因为失血过多而发生低溶血性的休克。所以血量越大，出的速度越快，就越危险，必须立刻到医院去进行诊治。像有的出血是非常凶猛的，这时候就是应该非常的注意。一个人呢，他要经常 咳嗽啊，有咳痰呢、啊，往往不太在意。所以呼吸道的早期的一些疾病，你比如早期的气管炎呐、啊，或者是有点咳嗽啊，或者是鼻腔里有一个鼻后滴漏综合症啊，这像经常的咳嗽呢，就不把它自在意，常常呢就这个耽误了诊疗。但是尽管这个咳两口血尽管很少，也令人有的人就非常非常紧张，就是要到医院去，迫不及待的去赶快去诊疗。其实咳血呢并不意味着有严重的疾病，但是你要非常注意它。你比如青年人如果有出血咳血，可能由于支气管炎啊，或者肺炎，或者支气管扩张，或者是结核，因为这个病呢都是在这个人群里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些疾病啊多数它是可以治愈的，虽然它这个咳血听起来有时候挺可怕的，但是它现在因为抗生素的使用，还有抗老药物的使用，还有现在很多这个先进的治疗和诊断的使用，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它可以治愈的。而较大的这个咳血出现就应该警惕是不是肺部的肿瘤引起的，就是量不特大，但是经常你每口痰里都有一些血，甚至这个有一些比较多一点的血，那要高度的警惕是肺部不好的肿瘤有发生。那再有就是心脏病，特别是风心病的二尖瓣狭窄，然后血液病啊，传染性疾病啊，还有支气管异物啊等等，都造出咳血。它这个咳血只是一个症状现象，是由某种疾病造成的。上面刚才我们给你讲的也只是引起咳血的一小部分的疾病，那么上一讲的时候啊，我们比较系统的给大家讲了呼吸道的，还有就是血液循环的，外伤的，还有其他疾病啊见到的一些。呼吸道咳血在临床上是有些特点的，一个就是如果年龄比较轻又是青壮年，他有咳血多数都是第一就是结核，肺结核，第二就是支气管扩张，再有就是有的人的风心病二尖瓣狭窄，大部分青壮年都是这个问题。而年龄比较大的你这个咳血，你就要想到了是不是肺的肿瘤，尤其是吸烟，长期吸烟的人，你就要想到是不是有肺部的肿瘤，要高度的注意。再有就是在临床上啊，这个咳血的量，大家也应该知道这个知识，就每日每一天你咳血的量在100毫升以下的它是小量的咳血，如果在100到500毫升之间是中等量的咳血，如果500毫升以上或者你一次咳血就在300到500毫升左右，那这就是大量的咳血了。其实这个量啊，大家说多少是那个一般我们喝的标准的茶杯带盖的大概就是250到300毫升左右，如果要是出那么两缸子，那你就是大量出血了，就得特别特别的注意了。大量咳血还主要见于我们说的呼吸道的第一个就是肺结核，然后就是支气管扩张，还有一些慢性的肺脓肿，这些都是大量咳血的。那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咳血的颜色和性状，咳血为鲜红色的多半都是这个肺结核，因为它跟食道里啊，跟那个酸性物质不接触，它直接出来都是鲜血。而且这个肺结核的咳血有时候非常的凶猛，可以要命的，这个也应该特别注意。再有就是支气管扩张、肺脓疡、肺脓肿，还有二尖瓣狭窄，所引起的是暗红色的，急性的左心衰竭的时候引起肺水肿，所以它咳出来的呢是粉色的泡沫样的痰，这也是老年人啊，比如在夜间特别容易憋醒，咳嗽特别愿意咳醒，而且咳出来的痰是这样，一般它不是支气管炎，也不是老慢支，也不是哮喘，而是这个左心急性衰竭而引起的咳这样的痰，所以这些临床症状呢。知道一些呢，那在出现咳血的时候啊，就不会那么紧张。而引起出血以后，其实第一个家里人要注意的，就是让大家镇静，自己要镇静，让病人也要镇静下来，很快的找这个处理的医院，或者是很快的叫120急救，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治疗。那么在平常我们咳血的过程中呢，经常非常常见的呼吸道的疾病和心血管系统疾病其他的这个气管的一些疾病呢，我们上一讲给大家讲了，就是比如感染，比如肿瘤，比如这个心血管系统的一些疾病，急性肺的梗死，还有就是这个 先天性的心脏病有一些也都可以可血，那么其他的一些我们常见的也就是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和白血病再障，血友病这些病呢，就合并着可血。那么这是在可血这个症状上。那么我们知道咳血呢，它有时候有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像胸部的另外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啊，也常常有胸痛。胸痛的机制主要是炎症啊，或者是外伤啊，或者是缺氧啊，或者是肿瘤以及物理化学这些因素对组织的损伤，特别是刺激了肋间神经，还有膈神经，还有脊髓神经，这都可以引起胸痛。由于这个炎症刺激机体就发生，就产生了一些致疼的物质，你比如钾离子啊、氢离子啊，还有组织胺，这些化学物质它作用于疼觉敏感的感觉的神经末梢，就产生了疼痛。我们自己肺部本身如果不侵犯到胸膜，它是没有疼痛的，它不没有疼痛感觉。一般有疼痛了，比如像肺炎啊、肺结核啊、胸膜的疼痛啊，都是炎症波及到了这个胸膜所引起的。心肌梗啊，或者是心绞痛啊，是由于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气管的痉挛而引起的这个疼痛。另外呢，它这个内脏神经啊病变，它可以产生放射性的，或者又叫做牵扯性的这个感应性的疼。这是因为有这个内脏有的疾病啊，它分布于皮肤表面的传入神经进入脊髓的某一个段，所以来自我们内脏的疼痛呢，就直接就刺激了这个脊髓体表的感觉区，就大脑把这个来自内脏的疼痛啊，就可以它误感觉成为是皮肤的疼痛。你比如心绞痛有心圈肌疼痛，也有胸骨后的疼痛，而且心绞痛可以放射到左肩和左臂，都是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胸痛的原因呢，除了我们这个讲的它是比如青少年主要是风湿性心脏病啊，或者是自发性的气胸啊、胸膜炎啊，还有胸膜结核呀，老年人的这个胸痛要注意心绞痛和急性心梗。再有就是疼痛的部位，你胸壁的这个感染，它局部啊都有红肿热痛，带状疱疹呢、它是一粗一粗的水泡沿着肋间神经，而且不超过我们的身体的正中线。食管的病变的疼痛呢在胸骨后，心绞痛和心梗呢疼痛大部分都在心左前区。胸痛的性质呢也可以让我们鉴别一下。你比如它这个像这个烧灼样的疼痛是食管的疼啊，就是有这个胃酸烧的一样的疼。还有心绞痛中绞扎样或者频刺样的疼，这是心绞痛。带状疱疹是倒割样的疼，干性胸膜炎是尖尾的针刺样的疼，而这个肺部的一些肿瘤它是一种闷痛。就是钝痛，就闷痛。引起胸痛的疾病还有一些，你比如像这个疼痛的位置比较固定，局部有压疼，胸部外伤了，或者皮肤长结节了，或者乳腺炎、带状疱疹，还有你肌炎或者是肋间神经炎。心血管疾病呢主要是心绞痛和心梗，还有急性心包炎、肺梗啊，或者是这个甲层动脉瘤等等。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引起主要是急性支气管炎，还有一些这个肿瘤，再有自发性的气胸胸膜炎，还有胸膜的一些肿瘤。食道的呢主要是食道的炎症啊，还有贲门痉挛，就是入口痉挛，还有食道裂孔疝。腹部一些这个疼痛也能放射到胸部，你比如病毒性肝炎呐、还有肝脓疡啊、急性胆囊炎呐、急性胆管炎呐，这些也可以这个在我们的胸部引起疼痛。那所以这些咳嗽、咳血、咳痰，还有胸痛，这些也是我们呼吸道呢非常常见的一些症状。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所以称它为神草呢，就是它的作用啊非常的明显。不管灵芝的菌丝体，还是它生长的子实体，以致它种子所含有的化学成分是十分复杂的，而且也是非常多的。我们常提到的六七十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的一些物质，双向调节我们的身体，而且它到了身体里起的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你用灵芝的人，他可以感觉到，你比如像灵芝多糖，它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还能够促进我们的胰腺分泌量足、生命物效应高的胰岛素，使血糖降低。而且这个灵芝多糖有非常好的抗氧化作用、抗衰老作用。抗氧化主要是消除我们身体内的自由基，自由基可以侵犯我们的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然后就使我们的细胞啊失去正常的生理功能，然后使组织器官呢就发生衰老。那么有灵芝多糖，它就能够非常好的维护我们身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特别是不管是哪个系统的一些生理功能，那么它在消除症状上、促进它的生理功能恢复上，都有一定的作用。再有就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酸以及锗元素，它们有镇静的作用，有止疼的作用，就是能够减少止疼物质在我们身体里起的作用，让制疼的物质和止疼的物质平衡，这样疼痛就减轻了。那再有就是它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疼愈，让它在正常的疼痛范围之内，不是一点疼你就感觉到疼痛的很厉害，这样来这个实现呢对于疼痛的起到很好的作用。现在呢西药学已经承认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就是因为它丰富的灵芝多糖，还有灵芝酸、生物碱、生物棕碱、甾醇类的东西等等，在经常用灵芝的时候提高免疫功能，另外可以净化血液，能够使我们的身体处于一个平衡状态，而能够使我们疾病的痛苦症状得到一定的改善，然后又促进我们身体的康复。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从那以后，李雪健发誓要当一名演员。 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乡村男孩成长为中国唯一一个大满贯的影帝？ 可等来的结果却令他和妻子都大吃一惊。李雪健竟然患上了鼻咽癌。 癌症面前，他又是如何面对生死，面对演艺事业？档案为您讲述：因戏而生，李雪健。 中的好男人宋大成，到水浒传里的及时雨宋江，再到模范干部焦裕禄、好书记杨善洲，我们见证了他一步步成长为中国唯一一个大满贯的影帝。他通过演戏和观众交朋友，除认认真真演戏之外再无所长，除清清白白做人之外再无奢望。